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井井有之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三伏枯树叶儿，三次晒毛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李小燕，来自 VIP Kid。 今天我想让你们听听这首《无常》，因为在这个充满离别的六月，我希望大家都能少一点惋惜和感慨，不要错过了正路过的风景。 Mutability。Th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dies. All that we wish to stay, taps and then flies. What is this world's delight? Lightning that mocks the night, brief even as bright. Virtue, how frail it is. Friendship, how rare. Love,How it sells for bliss, for proud despair. But we, though soon they fall, survive their joy, and all which ours we call. Whilst the skies are blue and bright, whilst the flowers are gay, whilst eyes that change ere night make glad the day.Whilst yet the calm hours creep, dream now, and from thy sleep, then wake to weep. 感谢 VIP Kid 在线少儿英语的李小燕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英文朗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诗的中文诵读。无常，今天还微笑的花朵，明天就会枯萎。我们愿留住的一切，又一又人就飞。什么是这世上的欢乐？它是嘲笑黑夜的闪电，虽明亮，却短暂。唉，美德，它多么脆弱，友情多不易看见。爱情售卖可怜的幸福，你得拿绝望交换。但我们仍旧得活下去，尽管失去了这些喜悦以及我们的一切。趁天空还明媚蔚蓝，趁着花朵鲜艳，趁眼睛看来一切美好，还没临到夜晚啊，趁现在石流还平静，做你的梦吧，且气息等醒来再哭泣。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公众号 VIP Kid 家长微课堂。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崛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建外大街国贸桥到东大桥路口东向西方向车多，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出京方向也是车行缓慢，但是呢现在建国门桥的管控措施已经解除了，那么交通呢在逐渐的恢复当中。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这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2000多年来的传统习惯。随着文化碰撞与交融，如今不少国家也过上了端午节。你知道欧洲端午节是怎么过的吗？赛龙舟是海外华人和当地文化交融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东西方文化碰撞，对龙的理解有哪些不同呢？身在海外，心系华夏，海外华人念念不忘的是中华文化的哪些方面呢？本期打开文化之门播出，龙舟和龙，端午节的一带一路。 用声音聆听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在夜晚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您是怎么过的呢？是选择出行远游，还是在家休息啊看球，是大吃粽子尝遍南北美味，还是参与到了赛龙舟啊，体验了一下咱们独特的民族体育文化呢？那么端午节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呀，咱们是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啊。可是您知道吗？端午节其实不仅活跃在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当今啊，随着咱们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啊，如今端午节也已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东西方文化在端午节上的融合与碰撞。好啊，今天我们的打开文化之门依然是咱们老朋友啊。首先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咱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咱们老朋友了啊。孟子第74代玄孙，中国世学文化创始人孟凡嘉老师，欢迎孟老师。 朋友们好。 欢迎孟老师啊。您这个端午节是怎么过的呀？ 端午带着爸爸妈妈去的这个南方，去的这个南戴河 哦， 没看龙舟，是 这南方也不是很难、啊， 这个去看海去了， 看海了啊、好啊，这个大家在端午节都是挺热闹的啊。今年这个端午节啊，特别的就是活动主题特别多啊，除了有端午节呢，还赶上一个西方的父亲节啊，最重要还赶上一个世界杯，所以这几天特别的热闹啊。哎，那今天我们就说说，其实你看这个就属于三个节日吧，一个是那另外两个，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就是一个大家赶上这个体育盛事了哈。因为我们发现其实端午节本身 早就跟这个世界相融合了。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自己也特别感兴趣啊。我们文杰呢发现了端午节上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的这种碰撞和交流，非常的有意思。 主要是龙舟这个题目比较好，然后也适合这个亮哥这个体育爱好者。 好啊，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我们的网友，可以跟我们节目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来出给大家，那么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的对话框当中来输入信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答对了呢，有可能获得我们提供的一份小礼品吧，由三联书店出版，曾经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安逸如啊，80后作家，他的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我们送的是签名本啊。好，那我们在正式开聊之前还是带着问题聊吧。文杰先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出给大家，好吧？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刚刚啊，咱们这个节目的开头，赵亮同志呢也是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端午假期。那么第一个互动问题呢，正是跟这个端午假期有关的。 哦， 就是说啊，这个端午节我们都知道哈，是法定节假日。请问是从哪一年开始端午节开始放假的呢？ 哦， 四个选项 ：A 是2006年 ，B 是2008年 ，C 是2009年 ，D 是2010年。 哦，哎，你这么说我才想起来，原来我小时候端午节不放假啊。 对， 确实啊，是这样、啊。 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是。 到底是哪一年啊？06年、08年、09年还是10年？哪一年开始咱们端午节是开始放假的啊？作为咱们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孟老师，那咱们就开聊吧。这端午节可聊的东西太多了啊。但是我觉得这几天呢，因为正好是时逢端午，其实这个各方面的话题也都聊得差不多了啊，包括什么这个端午节到底能不能祝快乐呀，是吧？这事儿有很多人都纠结。我那天上节目的时候，我说祝大家节日快乐，说完我自己心里忽悠一下子，这事能不能这么说啊？ 有争论，有些人他比如说现在这个杠精哈，他就说sorry 不是杠精啊，这个有一些人他确实是觉得说咱们端午节不太适合，对他觉得不太适合说快乐嘛， 那个、对， 因为咱们是纪念不管是屈原呀伍子胥呀，对吧，他这个不太适合、 啊、 对，不太适合说快乐，就端午节安康是不是更合适啊，对吧。 那孟老师的意见呢？ 端午其实在以前啊，就是我们现在说纪念屈原也好，纪念伍子胥也好，这个从要说是要说端午这一天做的活动，其实比屈原和伍子胥的这个年代还要久， 还要早 ， 对， 其实就是说先有端午，后有他们的 故事。先有五月五的这个 五月端午， 五月端午的这个咱们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活动，那民间这些活动呢，其实是和我们现在这些民间活动呢，比较相似，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呢，赶上有屈原这样的这个事件发生以后，那楚国也是在南方嘛，南方里头这个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里头，想念啊贤臣，想念这个对老百姓有益的这些大臣，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把有些活动不能明着来做，咱们就借助民间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咱们就推广，所以呢。什么投粽子到这个江里头，别让这个鱼虾呀，这个龙须把这个屈原这个给吃了。其实当时来讲，这个投这粽子、投米啊、投这些东西，祭祀的不是屈原，祭祀的是龙王，水里的龙王，所以呢，才往里投。那这后来屈原这事儿出来以后啊，那干脆以后咱们就说嘛，就是祭典那个纪念屈原了。 对，所以我查资料啊，就发现这个端午节它的名头特别多，又叫五月节、端午节、正阳节，我看了一下有十几个名字，可能都赶上了这一天了哈。 因为这个五呢，作为中国人是非常的这个就是崇拜的。为什么说崇拜这个五呢？首先这个五它代表的是正中的意思，中国的文化啊都是从儒家文化这一脉相承下来，那儒家文化里头它比较推崇的是吧中庸，所以中庸这块来讲呢，靠以中为这个根本，大家不要去摇摆，不要去动啊，不要去偏颇，所以大家对这个中是非常的敬仰的，觉得守了中道 才是我们人生中这个最好的。 嗯， 所以你看，很多以五是什么呢？五就是正中。 嗯， 很多以五为命名的这些事情，我们在生活中，在有些地方，在有些时间上，我们都能感受得到。 嗯， 是吧？比如说，我举了个最明显的例子，咱们都知道这个前门， 嗯 啊，前门那个中间的门叫什么？正阳门， 正阳门， 嗯， 是吧？正阳门，正阳，大家知道正阳是从时间角度上是哪个角？ 嗯， 是中午那个时刻，正阳，是吧？那太阳在正中间嘛。 嗯， 那再往北一点，正阳门对着那个故宫里的门是什么呀？ 午门， 嗯，对吧？这午门也是正中间， 嗯 啊。那么你想，正阳和午这俩门，端午， 嗯， 都是一开始。 嗯、 一个是紫禁城的这个最一开始的进的门、 嗯、 最一开始的、 嗯 一开始这个是皇城里的、 嗯、 大门正一开始它也是端。 嗯 嗯 啊那么从这个节气来讲，这不是节气啊，从这咱们的这个 节日 来讲、 嗯、 端午呢又是第一个逢五月。 嗯 啊这逢这个五月。然后呢又第一个逢初五这个日， 嗯， 两个日子都赶上这一起了。 嗯， 那你要如果说再赶上一个午时， 嗯， 他所以说就是认为老百姓认为这个是那个阳气最旺了， 对， 阳气旺了怎么办呢？这个毒虫啊， 嗯、 大中午的时候， 嗯， 这个妖魔鬼怪呀、啊，都不会出来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利用了老天爷给的这么一个时辰，能让自己来驱虫。其实这个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点迷信啊？ 嗯， 但是。 得放到几千年前。 几千年前说这事儿。 这个时令的确也是有这个自然规律和科学道理的。 哎、其实你想一想啊、 嗯、 它有它民间的自然规律。为什么啊？ 嗯。 你们发没发现端午节开始， 嗯， 咱们有些地方这个小虫子呀蚊子呀、 嗯、 开始多了。 对。 对 不对？ 对。 咱们马 上。天也开始热了。 进入端午了，马上开始进入这个处暑了。 没错。 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热了怎么办？老百姓在热之前开始杀虫， 对， 嗯 啊，让这个夏天好过一些。 这个虽然说什么这个全球变暖啊，什么厄尔尼诺呀、 嗯， 那个热呀，它跟我们这个时令的热，它还是 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对， 有时候感觉天气热， 嗯、 但是它那个阳气其实还没上来， 所以 是有那种感 觉。所以去年端午的时候，我带着我这个世学堂这个这些小朋友们、师、 嗯、 学子们去的这个杭州， 嗯， 带他们干嘛去呢？就是让他们去看一看。什么是这菖蒲叶子？ 嗯， 什么是艾草？ 嗯， 然后他们拔了一些艾草， 嗯、 然后拿那艾草呢，这个当地的这个我们这朋友呢， 嗯， 给他拿出来，这是干的。你看刚才你们拔的这是鲜的， 嗯， 这干的艾草怎么去做香囊？ 嗯嗯， 他就拿一些香叶做出香囊，教他们做、 嗯、 这个、端午做香囊。 嗯， 然后做完香囊了以后呢，又包粽子。最后那一对比，香囊粽子你看包的是一模一样，香囊那个样子也是跟粽子似的、 嗯、 哎，完了穿起来一串一串的，只不过它小、 嗯、 穿着各种的那个、这种香料， 嗯， 然后说你挂身上闻香不香，哎呀真香、 嗯、 真香，你挂上蚊子不咬你， 嗯， 晚上那小朋友很有意思，他把那个白天说下午做那香囊他就挂腰上了、 嗯、 挂腰上了晚上自己就出去了。出去了看蚊子咬不咬我啊，小朋友们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求知欲还是 哎求知这种心态、 嗯、 但是这个也说明什么呢？就是民间的咱们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些元素， 嗯， 它会慢慢的这个侵进到孩子的心里头， 嗯 啊， 嗯， 同时呢这个去年看完这以后呢，他们就跟着我一块儿去到杭州那个西溪湿地， 嗯， 看那个龙舟表演去， 嗯， 龙舟竞赛， 嗯， 是吧？我呢，这是在这个龙舟的竞赛上呢，给他们，做的这个祭祀， 哦， 祭祀龙头， 嗯 啊、 哦， 这龙头下水之前呀、啊，他那个有意思，他那个我也是参加这个龙舟啊，这些年参加过很多次， 嗯， 他们都是龙船是船， 嗯， 啊、龙头是龙头，龙头跟船相互之间呢，它是在下水前那一刻 才连接， 他把那个才连接 啊， 然后这船那个龙头呢。是拿着龙头放在祭台上， 啊， 他也是来祭祀，祭祀呢，祭祀完以后，端着这龙头往龙那个船上那个船手上一装， 嗯， 然后这划龙舟的这些这个船员们才开始进到船上，才开始划， 嗯、 啊，杭州的这个龙舟的这个竞赛啊，那龙舟的比赛跟咱们 见到的哈，比如说咱们现在在电视， 嗯 啊，这个在咱们了解的那龙舟竞赛啊，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哦。 咱们传统的咱们了解到的龙舟竞赛，比如说，福建， 嗯， 广东， 嗯 嗯， 它叫什么？叫赛龙舟。 赛龙舟， 赛龙舟呢？它赛什么呢？竞赛， 嗯， 谁快？ 嗯 嗯 嗯， 那谁快那个？ 那有龙头，它就降低它的速度了呗。 它降低速度，而且它是什么呢？它那个龙舟长， 嗯， 那一条龙舟上好几十人， 嗯， 然后呢，大家反正一个节奏， 嗯， 反正在同样的节奏，如果你的出奖的这个频率， 嗯， 越快， 嗯， 出奖的那个角度越好， 嗯， 那龙舟肯定是越快嘛。嗯，那谁的力气大？ 嗯， 谁好？ 嗯， 杭州这个龙舟，他们特别有意思。他们龙舟赛， 他不是以竞速来作为， 对，他们说了，不求最快，但求最帅 啊， 是审美型的，表演型。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个发展龙舟是，我觉得哈，是非常的有龙舟的味道 啊。哦， 为什么有龙舟味道呢？那个龙舟啊，它实际上它是为什么叫最帅呢？它龙舟真的像那个船啊。真的像龙在水里行走一样， 就是那个造型， 你看龙 是 弯弯曲曲的， 对 吧？ 对， 所以龙在水里头，它其实像那个鱼在水里头鱼跃那个感觉， 嗯， 有沉底下，有浮起来， 嗯， 所以它的龙舟呢，尾巴，这个龙舟尾巴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彩烧的， 哦， 这个彩烧的很重要，彩烧呢身大力沉，然后呢，他那个双腿很有劲儿，他在一蹲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船员那个桨是出水的往后靠的时候， 嗯， 大家重心是往船尾这个方向， 哦， 那个龙头自然人就抬起来了。 抬起来了，嗯， 抬起来的时候他这个彩烧的往前一跳一站起来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划桨的人呢正好是身体往前倾， 嗯， 往前倾呢桨就入水了， 嗯， 入水的这一刻呢这个重心都是往船头，船头这个龙头就一下扎在水里了， 嗯， 龙头扎水里以后他那个龙啊龙头设计的比较有意思。是张着嘴巴的， 嗯， 然后呢，它就像含着一口水一样，等它再一次扬起来的时候，那龙嘴就喷出一股水 啊！ 所以你看它那个龙啊，龙舟啊，在水里头就是一上一下一起一伏， 活的呀！ 哎，它就让活了，完了起来的时候，一个龙水柱的喷出去 啊！ 当然，那只划得好的，划得不好的话，那也没有水柱出来， 所以没准还掉下去了。 这经常有翻船的， 哎， 经常翻船，它步调不一致，因为它那个船呢很轻。 嗯， 然后他那个人的重量啊，他互相得排， 嗯 啊，他讲着头奖是谁，二奖是谁，三奖他奖牌，所以他呢完全体验出就是大家这个在划龙舟的时候叫什么呀，同舟共济， 嗯， 哦， 啊，同舟共济，大家在那里头这个时候不能比谁是劲儿大的， 嗯， 谁劲儿小的， 嗯， 谁划的是最帅的，不是这样。 嗯， 他只是大家是要用同一个步数， 嗯 啊，听从那个，他有一个丝鼓， 嗯， 听从那个丝鼓的鼓点， 嗯， 然后大家用同样的速度，你看那个这个身形哈，啊， 嗯， 往前排，然后他所有的船的四周， 嗯， 全是水花， 嗯， 全是各种的浪花， 嗯， 他到最后一个他的第五桨的时候，他一排是两个人嘛。一左一右嘛， 嗯， 所以他在这一条船上的最后的那个第五桨，也就是最后那个第九个第十个人， 嗯， 他有的人玩花呢，他就用脚勾住，互相勾住 啊， 他把上半身探出去 啊， 探出去以后呢，他在外面他只负责撩水花 啊， 你要第一桨撩水花，那后面是麻烦了，脸上全是水了 啊， 最后面那个人他挨着那个彩烧的，挨着船尾的，他撩着水花来， 嗯， 你真的看着那个水花啊，在那个龙的那四周。有的那个滑得好的啊， 嗯， 你看不着龙身， 哦， 就船身你看不着， 哦， 你只是看着这划船的这些， 嗯， 船员们， 嗯， 他穿着身，有的是穿的那个队服嘛， 嗯， 很鲜艳 的， 嗯， 有的真的就是光着膀子，小伙子光着膀子， 嗯， 这个你看他那个力量型是吧， 嗯， 他的那个一起喊的那个口号， 嗯， 然后那个船呢并不是太快的速度，但是在水里头翻腾跳跃的从远方驶向你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你感觉到的那个力量和美， 嗯 嗯， 这个在代表中国的龙的精神， 嗯，其实这个就是划船运动啊是一个特别好的运动，我是听说应该是几年之前吧，这事儿哈有这么一个调查，就是好多的体育项目，运动员就是这个专业的运动员去测什么呢？测肺活量啊， 嗯， 这个皮划艇运动员居然是 项目当中最高的。 最高的。 啊、嗯、你看这个感觉好像下半身好像不动啊，看不见啊。嗯嗯、其实他们就是他们的肺活量和耐力都相当的棒。 他应该是全身运动。 啊、对、嗯、对，非常非常，而且你看这个龙舟，他就是像您刚才讲特别讲究这样一个配合、嗯。我觉得这个也其实很有中国文化的这个内涵在当中啊、嗯、必须得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处使。 太 有道理了。对对对。 好啊，那我们刚才啊说了半天咱们这个龙舟啊，刚才孟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杭州地区这个龙舟不一样的地方啊，别有韵味、嗯、那更重要的咱们一会儿下半段好好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这国外他们也赛龙舟、嗯、也过端午啊、嗯、为这事儿啊还起过摩擦是吧、嗯、还有闹过不愉快对吧，民间的啊、嗯、好，那文杰先把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问题答案来给我们公布一下，哪年开始是放假的端午节。 哎，好的、嗯、其实啊端午节是咱们的法定节假日，这个事情啊并不是特别的久远，是从2008年开始，也就是奥运会那年、 哦、 端午节正式被列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 嗯、 但是呢我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些重要的年份吧，比如说这个2006年呢是国务院把它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是端午节。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这个其实也是刚刚赵亮说的那个、 嗯、 民间的这个摩擦，就是韩国的端午节和中国的端午节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也实际上也说明了哈，这是两码事儿。 嗯， 咱们的端午节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好啊，那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刘和刚演唱的这首《赛龙舟》，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个非常热闹的这个氛围啊。 嗯， 一会儿下半段这孟老师说一说，孟老师去国外也参加啊，这端午节也参加赛龙舟、 嗯， 很有意思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乘一番气候啊，沾一沾风流。挥动一面旗帜，咱们赛龙舟，洒一路汗水，过一程锦绣，雄赳赳，同舟共济争上游啊。 纵横澳大利亚奇迹之旅，揭开埃尔斯岩的神秘面纱，看磨石在晨曦光晕中幻变色彩，沙漠星空晚宴，烛光萤动中聆听天籁之音，在上亿岁热带雨林中与时空对话，塔斯马尼亚邂逅独有萌宠小恶魔，澳大利亚尽享傲世之美。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情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ou.com。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ko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学者论证过。 哦， 那么请问呢，是谁论证过啊？也是四个选项 ，A 是鲁迅 ，B 是郭沫若 ，C 是闻一多 ，D 是胡适。 好啊，这难选了，这都是大家哈。 啊，都是大家。啊， 到底谁是可以说是考过这个端午是龙的节日啊，这么一个 有学术证据。 哎，好，那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您如果答对了啊，有可能获得由三联书店出版安逸如来最新推出的《再见故宫》，就是写作《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那个80后美女作家啊，我们送给您的还是《再见故宫》的签名本。好啊，孟老师，那您现在您是到过几个国家，参加过外国的这个端午节？ 它实际上来讲啊，这个我在中国有一个公益的慈善组织叫公羊会。公羊会呢，它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年轻人啊，还有一些商人，主要的都是以浙江的那边的商人啊为主。然后呢，在现在目前国内呢，在北京啊、上海啊、四川啊、新疆啊、这个宁夏呀、这个陕西啊，还有这个是主要还是在这个浙江比较多。是都有他的自己总会。然后海外，关键海外 啊。 有公羊会很多他的总会 啊，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啊，那是不是因为说咱们在海外那么多的华人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过去的在那儿也好，还是我们新去的人也好，把这种习俗带出去的， 哎， 华人聚居他们的这个文化，还是说这个文化很早在海外它就有？ 它本身来讲啊，这个龙的文化，咱们要说讲这个呢，咱就讲讲龙的文化。龙的文化来讲呢，东西方的龙啊，实际上它是不同的。 没错。 对。 西方人啊，认为这龙啊都是坏的，恶龙。所以说，你看我们看很多西方的演的电影啊，你咱们记得是像什么那《指环王》《魔戒》呀，什么之类的。这全都是说是这个龙都是喷着火呀、啊，那 长 着大翅膀，长着大翅膀那个尾巴，好到处去喷火，到处烧人。 我小时候玩那游戏《勇者斗恶龙》， 哎，斗恶龙，哎，这个龙都不是很好的，你看那个画的那个模样都是很恶的。咱们那个龙，东方的龙，你看都是降龙。 对， 为什么都是降龙呢？小时候大家都看过《哪吒闹海》，对吧？你看那里头最坏的龙是谁啊？就是那龙太子，龙太子其实他是调皮捣蛋，对吧？所以那个小哪吒他就把他抽了筋扒了皮了，对不对？但是你看那四海龙王，四海龙王他干什么？他是各司其职。 对， 您那各司其职干什么呀？您就是来给民间老百姓啊，得是这喷雨、降雨， 对， 是不是？他粮食收成就全靠你呢。 对， 你要是如果说这个不喷不降雨，大旱了。天庭不干了，天庭要看着民间这老百姓要受苦了，第一责备谁啊？第一责备就是龙王。 对， 所以龙在中国的这个传说和神话当中，龙的形象呢，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神，它是地上的神，它不是天上的神。 所以民间有龙王庙特别普遍哈。 哎，但是呢，龙王庙呢，它是因为它老百姓嘛，你要祈雨嘛，它一定要是祭起龙嘛。所以呢，龙。是什么呢？是人和天之间的一道桥梁。 是， 就是如果说你要想通过这个龙上天，驾着龙嘛，骑着龙上天嘛，骑一个龙一个凤，凤是什么呢？就是以前的仙鹤，骑驾鹤西归嘛，就上天了。那么龙也是如此，鲤鱼跳龙门，那你才能是翻身吧。所以。民间的老百姓呢，中国的民间老百姓对龙的概念呢，它还是降龙是好的。龙呢，它是帮助老百姓的，所以愿意老百姓来祭祀它。那么龙，中国的龙是喷水的，西方龙是喷火的。所以说呢，西方呢对中国的这个龙啊，他不了解，不了解怎么办呢？他就认为，你看看你们中国人，这个龙都是恶龙啊，喷着火的，你们一天到晚还龙的传人啊，祭祀龙， 对， 这可见你们这个民族不行，你们就崇尚是恶的 啊。 我们其实呢 是有这样的误解， 哎，有这样误解。我们呢从去年开始呢，是公羊会啊做了这么一活动，全球的龙舟的巡演。我们是希望借助端午龙舟这样的一个活动，到全球 去推广中国的龙文化。 嗯， 推广中国龙文化呢，让西方的这些洋人们啊，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人们，让他们来了解什么是中国的龙的文化。 嗯， 龙本身来讲，在发音上我们都给它去区分，西方的发音好像是这个叫什么 dragon 是吧，是吧，咱们就叫龙啊， 嗯， 我们凭什么龙是这个咱们发的那个音 龙 嘛， 对， 长久的意思嘛，是不是， 嗯， 我们有龙王保佑我们，人家风调雨顺就长久嘛。 嗯， 所以我们从美国的达拉斯开始，然后呢回到中国，到正好到端午完了以后呢，就去的奥地利啊，在这个多瑙河上，然后呢又去到这个法国的塞纳河上， 嗯， 然后呢又最后到这个意大利的那个阿讷河上。 嗯， 这个佛罗伦萨那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嘛，是吧， 嗯， 我们跑到那样，这样的话呢，就欧洲的著名的河流上都有了中国的龙舟的身影。 嗯， 那么这里头呢，跟当地的，主要是跟当地的华侨的侨领啊，结合当地的这些华侨，一起来去主办的这个活动。 嗯， 所以说呢，这在这个每到一个国家，每到一个河流呢，都是受到了当地的侨领啊，这些华侨们呢，非常的热烈的欢迎，而且呢，当地的政府非常的支持。像这个奥地利的这个政府啊，他这个连他的文化部的部长啊， 嗯， 然后咱们中国驻奥地利的大使啊，然后他还有一些像什么这个他的一些警察，这个警察署的这个署长啊，都来，我们是跟他们警察署的警察这个队伍一块比赛 啊。 你到塞纳河上那更是如此，那塞纳河上第一次迎来了中国的龙舟， 嗯 啊，中国形式龙舟，它跟那个西方的那个， 它长得就不一样， 它长得就不一样， 所以其实就是并存了。 存了， 他们那龙是 dragon， 我们这个龙长长的这个祥瑞之兽，是吧？这个也存在了，啊。 对，我还看到一个资料说什么呢？说这个西方的龙啊，它实际上因为不管是东方的龙还是西方的龙，它都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动物。 嗯， 像西方的龙呢，它可能就是把简单的一些东西加到在一个恐龙上面，它能喷火，它长着翅膀，对吧？相对来说相对简单一些。但是中国的龙，咱们那个看资料哈，上面说是蛇的身子， 嗯， 龙这个马，然后有这个鱼， 马的脸， 然后有这个 鹿的脚， 对，各种各样的动物图腾都加在一起， 嗯， 就象征了这个融合的这个特点，就反正好多种动物嘛， 它就是享受， 享受， 比较享受，它加在一起， 嗯， 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赛龙舟这几天呢，正好是这个电影《侏罗纪世界》啊，第二部上映啊，呵呵，我们也在荧幕上见证了这个恐龙啊再一次复活啊，很有意思。这个文化的对比啊，我觉得很有趣啊。那么老师，您给我们讲讲，您除了就是你们来主动的来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有没有你看到的，就真的是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就是在他们当地就有这种文化啊。 他们当地呢有不是赛龙舟， 嗯， 他们当地有这个就是赛这个赛艇 啊， 一个这个像刚才咱们讲什么皮划艇啊， 嗯， 然后他有的那个小船也是奥运会项目嘛， 是， 他们也是划， 嗯， 这个呢主要是跟咱们广东那边的龙舟比较相似， 竞速就是竞速， 哎， 啊， 比较相似， 啊， 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划龙舟啊，他们也不陌生。 嗯， 我们在意大利这个阿讷河上赛的时候，专门有一支意大利的这个他们那个划艇队的， 嗯 啊，赛艇队的，这个人家也划着这个咱们扛过去的龙舟， 嗯， 划得还很快， 嗯， 速度还很快， 嗯， 啊，但是呢，他划得快是划得快，他没有中国龙舟那个味道， 嗯， 所以呢，在当地来讲的，这个， 文化不同 、在当地的这些意大利人呢，他就对中国的龙舟呢特别感兴趣，说 哦原来这个龙舟可以这么去划，我们呢在一开始呢说给你们表演一下中国的在浙江一带的这个 怎么 划龙舟哈，蒋村龙舟，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在水里头愉悦， 嗯， 这样的感觉， 嗯， 他们就惊呼，哎呀，这个是没见过， 嗯， 这个很漂亮。关键其实是什么呢？我们这次从去年去的时候呢，是为什么跟很多当地的华侨来办呢？ 嗯， 因为华侨在那儿很多的都是浙商， 嗯 嗯， 浙商的这个下一代，咱们华商的下一代，就是我们叫华二代， 嗯， 还有华三代， 嗯， 他本身就在这个当地出生， 嗯， 这些年轻人首先一个， 长得是咱们中国人的模样嘛， 嗯， 啊，爹妈都是中国人， 嗯， 然后他们讲的一口流利的当地的语言， 嗯， 中汉文讲的不是很，尤其普通话啊，讲的不是很利索 啊， 嗯，能讲点这个他们浙江的这个家乡话已经不错了。 哦， 他对龙舟的概念完全是一个几乎于零， 啊， 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他们耳朵里听过父母去讲， 嗯， 自己的家乡在浙江有龙舟赛， 嗯， 他们也看不到， 嗯， 那赶上五月五的这个端午回到家乡去来看能看到龙舟的又很少很少，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能把真正的中国的龙舟文化带到当地。这些年轻人华二代华三代 非常欢迎， 很兴奋， 嗯， 兴奋到什么程度呢，我也要滑 啊， 嗯，哦，你们滑可以啊，这咱们训练一下 吧，会吗， 所以我们训练他， 嗯， 训练他滑， 嗯， 训练他滑呢，这个他们滑起来的就有滋有味的， 嗯， 而且很关键是在龙舟的下水之前我说这个祭祀的活动， 嗯， 嗯， 这个是当地来讲所有的华人没有见过， 嗯， 就是我们现在的在浙江的这个划龙舟的祭祀的都少， 也不是每一次每一场都有。 那您祭祀的时候，这个是说什么内容呢？ 嗯， 祭祀呢，主要是来自于咱们春秋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个就是我们文学有一个附体， 嗯， 啊，附体文的主要是他在楚辞汉赋嘛， 嗯， 是吧？那么你说这个附体文里头，尤其是这个。附体里头它是源自于这个有祭文的这一块， 嗯， 从祭文上来演变出来的，所以对祭文的要求是吧，比如说我这次的我们龙舟赛的祭文都是我来写， 嗯， 我来做主祭官， 嗯， 那祭文的要求非常的高，为什么高呢，因为祭文首先是要求你这个字都是这个破音字 啊， 这你每一个字的音都得是有特殊要求 啊， 嗯， 然后呢你这个祭文里的内容一定是这种积极向上嘛， 嗯， 是吧，你一定是把你自己的内心和对这个你要所祭祀这个事情啊美好的这个向往这个要写进去， 嗯， 所以我的这个祭文来讲呢是也是当时这个所有上船的这个各个龙舟的将士们在祭这个龙头之前都排好队， 嗯， 然后听完这个祭祀大家好像那个没上船的已经开始这个热血沸腾了， 嗯， 是吧，那个时候然后在上船以后大家已经把情绪情感调节出来了， 嗯， 那个时候再去滑的时候他这个精神劲儿就出来了， 对，嗯，精神上已经回到了中国春秋时期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祭祀呢它这种仪式感啊其实是特别能够带给人心底的这样一种文化的认同，是吧，生活在国外啊我是中国人，那用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呢，通过这样仪式感其实挺好的，这个龙真是成了一个纽带了，是吧， 所以说这西方人当看到这样的龙舟赛的时候， 嗯， 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祭祀的大典的时候， 嗯， 他们觉得哦原来真的是中国人对龙是 有这样一种感情， 他是有这样一种感情，而且他是用这样的一种感情的来去做美好的对未来的一种期盼， 嗯， 而且它不仅是很时尚而且有文化，既有文化又时尚， 嗯， 这么一个东西， 嗯， 而且是一种体育运动， 所以年轻人他其实呢， 嗯， 让多少年轻人参与这个咱们在那个像韩国呀像这个越南呀这些， 嗯， 尤其像台湾呀都是年轻人参与，年轻人参与的多了其实传统文化呢就慢慢的就真的就是可以继承下来了。 嗯，我看文杰给我提供这个材料当中啊刚才您说到日本韩国包括越南他们各地的端午节都是很有自己风格和特色的啊，看看这个韩国吧，韩国跟咱们打过仗是吧， 嗯， 民间有个这个摩擦，就是他们也要申请这个文化遗产是吧， 对， 但是他们这个端午这个习俗其实跟我们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嗯， 不是完全一样是吧，他这个说是保留端午习俗的地方是江陵，江陵这端午祭也是韩国挺著名的一个文化庆典吧，但是他跟屈原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对，他这个祭端午来讲就跟我们北方人是一样的，我们北方人你看我们不划龙舟， 啊， 但是我们北方人划汉州， 划汉州， 汉龙舟，对，也是模仿龙舟的样子， 汉龙舟实际上是祭祀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汉地的像山神啊祭祀人， 嗯， 所以他这个韩国呀他很多的他是跟我们这个北方的这个祭祀是有关系的， 嗯，而且这个韩国人 不吃粽子啊，他们不吃粽子。哎、嗯、呀，你说这我们来这是什么端午节？这 因为他没有 对 没有 年底吗？人家叫端午祭，就是祭祀的祭嘛。他、 就是、 跟咱还是、 啊、 他没有年底 不同。 咱们的江米嘛，年米呢是都在南方的产米的地方嘛。那韩国哪有年米？咱北方也没有。咱们北方年的就是那小米儿。 这个日本好像还有一个称呼，日本端午节叫什么？男孩节是吧？ 男孩节，他、嗯、就说到这个鲤鱼嘛、 哦。 刚刚孟老师说这个鲤鱼跳龙门，实际上我认为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它这个确实它是这个日本贵族从咱们唐代把这个端午节给引回去了、 嗯、 引回去之后呢他就对一些男孩子寄予厚望，说你鲤鱼跳龙门 对，然后是男孩节 所以说他这个要挂那个鲤鱼旗哈，是吧，他就这个我们在很多日本的动画片，我们看机器猫是吧，这里边就 是 经常出现在这个、 啊、 我们就很熟悉了， 谁家有男孩了就升起一个鲤鱼旗， 哎，挺好的 哈，有男孩了。 对，我看过的一个叫樱桃小丸子、 嗯、 他们家是两个女儿、 嗯、 然后小丸子呢是一个特别有想法的一个小姑娘，她说我也要挂鲤鱼旗，然后结果就闹出来笑话了，是不是、 啊 嗯 啊、那么这个越南，说越南的端午节跟我们也有很类似的地方，他会带那个五色线是吧，说这五色线也可以避开蛇蝎毒虫，越南地方这种东西可能会更多一些哈、 啊。越南的这个祭祀这个端午啊、 嗯、 跟我们是比较接近的 啊、 嗯、比较接近，因为那个时候呢、 嗯、 当时我们的这个南宋啊，后来他们那个跑啊就往南方跑、哦、跑到那边，我们很多汉的文化其实是那个时候带过去的 啊、 嗯 哦， 宋朝、 嗯、 带过去的。 然后说这个新加坡他们吃的粽子是叫什么花枝粽啊、 嗯， 这是当地的一种风味的粽子啊，跟咱们好像不是很一样是吧？ 应该感觉更精致是吧？ 更小是吧？说、 嗯、 鸡蛋差不多大哈、啊。 这个说鸡蛋，这个端午在这个台湾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每个小孩都会的，咱们可能不知道 啊、 嗯。 端午在正午的那一刻，就正午那一刻， 正午那一刻， 知道把生的鸡蛋。立在地上能立起来、 啊、 小头冲下啊，不是大头冲下 啊， 那个生的鸡蛋小头冲下， 嗯， 它能立起来， 嗯 啊， 但是一过了正午那鸡蛋 立不住了， 就立不住了，什么时候你任何时间都立不住、 哦、 只有端午的正午的那一刻 啊、 我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他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一个现象是吧？ 嗯、 我夫人小时候他们就这样，然后现在我女儿我儿子他们都会这么立， 那可以用这个现象来反印证这个时辰是吧？ 对，你是不是到了点了？这个鸡蛋一立，哎，到了 啊、哦嗯！来吧，我们时间有限，文杰把答案公布一下啊，是哪一位文化学者来论证了端午节是龙的节日呢？ 哎，好的，我看啊，这个咱们的后台上很多人 都 答 对 了哈，对，像冰心 BBX 啊先生答对了，但是不，您我们已经选了哈，亮哥已经选了， 是好， 嗯， 到底是谁？这个答案是谁？ 答案是闻一多， 好， 对，很多人答对了， 哎，好，这是闻一多所著的《端午考》啊，他来提出了这个祭龙说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文杰，感谢孟老师，最后我们听上两句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赛龙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这个端午节就很完满的结束了啊， 谢谢大家， 哎，好，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北广购物年中庆再续三天，在6月19号至21号期间购买满500元以上享九折优惠，500元以下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预减8元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